跳动慢慢闯进我心里，好想拥有若即若离。你在远处静静等待着谁呢？看不清楚模糊眼眶。如果可以知道你去的地方，是不是一切的愿望都可以渺小到看不到？如果可以看到你看过的季节，是不是所有的梦想都可以跟随节气而变化？如果可以去到你去的地方，是不是一切的愿望都可以渺小到看不到？ 中引日，你却最终点动我，触及

是为了让微笑复原，有他的昨天，谢谢再见，可以怀念不留恋。 我不能忘记你。